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尚伟。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哈，迎来了一位才女，在我们香港媒体圈非常有名的一位文化记者，她来自《文汇报》，她叫做贾选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选宁。 大家好，我是选宁。 选宁啊，其实咱们这个三 D 化新闻很早之前就还专门讨论过一次，就是选宁他写过一篇文章，上面我给你介绍一下哈。我记得当时吧，选宁得了一个奖，叫香港艺发局的一个艺评奖，是吧？他的那个影评呢，就是点评彭浩翔导演的那个低俗喜剧。我当时对这个女孩子的印象吧，我当时不认识她，也没见过她，我就说这个女孩子看上去像是大陆来的，而且呢是文青，非常的犀利有锋芒。他说批评这个彭浩翔那个导演啊，说你这个片子啊，他是用一种这个低俗性来替换了这个本土性，是吧？然后他还不单单你说骂导演就算了，他相当于还把整个的这个影片的观众他给骂了，说大家呢是一种求爽的这么一个心态哈，但是大家呢就把这种坏品味就当作是一种本土化，他其实呢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就说哎，这个女孩子说话口气很大啊，不简单。后来还看到这个事儿在香港引起挺大争议的，但当然他把人给骂了很多，挺彭浩翔挺杜文泽的那帮粉丝就跟他有一个论战，不过选宁好像没出面回应过哈。 对，我觉得因为其实那就是对其实是对影片本身的一个评论，我觉得并不是说是针对说创作者的这样一个评价，所以我就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回应。 但是当时就文化圈好几个大佬都是站在选宁这边，都替他讲话，说这个女孩子文笔文风和她的这个思想性都不是一般人那可以达到的，所以当时对选宁这个印象哈，一个是觉得他是电影专家，二一个说很有观点很有想法，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把贾选宁啊从这个媒体的一线采访现场给拉到咱们这个演播室里面直播间，讨论什么呢？讨论萧红和黄金时代。这个电影呢，我看了一下资料，就是说它的票房截止到10号为止呢，一共呢是在大陆，如果算上它上映的一个时间是10天，那票房总收入是4310万，可以说呢是相当的糟糕。尤其是你看导演很有名徐安华，主演也非常有号召力，汤唯和冯绍峰都是男神女神级别的，为什么说他的这个票房这么糟糕啊？如果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哈，可能就是还挺失败的。如果说你从这个商业收益方面来说哈，我就很先问两位吧，两位都看过这个电影，听说盛伟非常刻苦，昨天还专门啊为了做咱们这期节目专门再去看了一遍。盛伟先说这个影片你感觉怎么样？好还是不好？ 刚才你说到这个票房的这个不理想哈，我觉得是这样来看的。首先投资的是比这个票房的收入要 7000多万， 所以呢他肯定没收回来嘛。但是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其实第一次啊，我看第二次啊，第一次实在是那个工作太累了就睡着了， 看不下去了， 看不下去了。第二昨天呢我是特别认真的仔细的去看，我一直看到晚上的12点多，我去港岛那边看的。我觉得其实看完之后吧，我个人是有点失望的。为什么失望呢？是觉得玄华导演的这种手法我不是特别喜欢。因为他是用这个萧军的一些朋友圈的一种讲述的东西啊，来去串场，那这种讲述的时候容易有一种间离的效果。这种间离效果让我就时不时的就跳出来了， 出戏了， 对，出戏了。而我习惯看的是一种流畅型的一种电影的一种方式哈，那样的话表现的话可能更合适一些。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看到的萧红和我之前看到文学作品里的萧红是有区别的 哦。 对，因为他可能展现的是萧红的一些生活方面层面的一些东西，而且我觉得反倒没有展现，就是有一段特别搞笑啊，看那个说那个字幕上写的是萧军后来和那个 有八个孩子、 嗯、啊， 我就觉得瞬间觉得 王德芬， 对，王德芬有八个孩子、嗯、瞬间觉得这个好像是萧军是有他的理由的，觉得好像跟他过得不是特别幸福、 嗯、 但是并没有交代，其实很多的疑问都在这个电影里面产生了、 嗯、 首先为什么二萧跟这个鲁迅关系很好， 嗯， 就莫名其妙的两个年轻人就到鲁迅那个拜访嘛、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没有交代的， 三个小时还不够长，很多细节其实也没有交代的那么仔细。 对， 这盛伟的看法，选您觉得它算是一个好片子吗？ 我觉得黄金时代是一个好片子，就是说、 嗯、 可能说如果我们用票房去看的话，它可能确实票房比较惨淡吧、 嗯、 但是其实就是说我觉得票房最直接来说就是说其实这并不是说是导演这方面能控制的，它更多可能是后期的宣发的操作上面这样的一个可能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因为其实黄金时代我觉得作为一个营销案例来说它不算太成功，因为他其实最早在一月份刚刚公布就是那个很有东方意境的那个海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大家对他期待的那个峰值已经推到一个顶点，那后来他就做的是很高端的，这样的做了很多论坛，做了黄金沙龙，这样子就是感觉很高冷，就离普通的观众有点距离。那后来呢，但是他其实是两条团队在做嘛，他的那个一个是以星美那个就是等于是发行方为首的，那是程宇海，他程先生原来是看电影的副主编，然后个人对许鞍华是整个的作品是非常有感情，就是一个带着一个崇拜爱跟谦卑这样的一个态度在做。那后来其实他做的是比较偏高冷文艺公知的那样一个方式，然后后来呢，那等到后期的时候呢，然后就是等于是做白日焰火的那个团队，光和，然后他们来做这个后期的宣传，就想把它尽量拉回接地气一点。所以这两个中间可能就会就是让观众有点对这个开始的定位就有点不明确，说它到底是一个所谓我们说文艺片呢，还是一个商业片。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你这个并不能够影响到说评论这个作品本身的一个质素吧，就比如说刚才盛伟讲到是三个小时可能比较长，确实是很长，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创作者的一个坚持或者说韧性也好在里面，他想尽量的展现的可能甚至都不是说是作为一个文学作家的萧红，因为其实具体萧红的书怎么出版，萧红的具体的写作的一些状况里面，他其实没有把它铺展得很全面，他想表现的可能更多是说萧红作为一个女性，甚至作为是那个大时代下面的一个人，他怎么去追求自由，他怎么看待自我，包括他怎么看待跟周围他那些朋友甚至都是萧军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其实这个处理上面是蛮全面的，就是说导演跟编剧算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去完整的把萧红的一生组接出他们希望的样子，那这个跟我们所期待的看到的说一个大作家萧红会不会一样，可能会有距离。对， 哎，你看这就是文艺青年的解读哈，他既有他的感性感情在里面，又有跟我们分析哈，理性层面上他确实看得到的，他的宣传做的没那么到位。我今天还专门去看了一下他们那个微博，还专门为了宣传这个电影弄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官方微博，粉丝也不多，也就20000多，你看每一条这个评论转发也挺少的，有的甚至只有几条啊，几十条，所以你看这个现在市面上它的这个反应哈，可以说是相当两极化。就有人觉得你评价一个电影，你不能仅仅从它的票房，你如果从它的艺术性，从它的这个审美方面，包括你把它以后这个时间拉长了之后，你整个的放在它这个电影史上，它应该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许鞍华自己都说，他说这个是一个相当实验性质的这么一个作品，尤其是我拍了30多年电影了，我觉得我现在再不拍这样的，我以后可能也没机会，而且可能我就是现在这个阶段我才敢去做这样的尝试，因为过往的片子很成功，所以呢也让老板对我本人有信心。大家争议比较大的就是他为什么采用这么一个手法哈，就是演员演着演着呢，他就冲着镜头就直接说话了， 旁白的一种 形式。这个我一看，我当时也有点也是接受不了，我说这让我出戏了，而且你 看第一个镜头就是萧红，汤唯演的萧红，她直接面对着这个镜头说，我叫萧红，原名是张乃莹，我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你说如果作为一个主角的话，她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她你从前的片子你从来没有看到过，就是有人他会自己在里面宣告了他的这个死期哈。那到底是为什么他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其实很多的记者也问到许鞍华导演这个问题。那么在上周呢，许鞍华导演还有岭南大学的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徐子东教授，他们在中文大学有一个对谈，就是关于黄金时代的。我们来听一下在讲座的现场许导演是怎么样回应大家都非常好奇的这个问题的。 那些对着镜头讲话的片段是我最喜欢的啊，而且我也觉得其实这些片段不是，它是像一个舞台，可是它其实是纯电影的，而且是非常有创意的，因为它是在电影里头的东西，它是一个写实的镜头，就是像真实一样，可是这个人穿着1932年的服装，在那个特定的时间跟地点，在预告了以后，那在一个镜头里头他已经冲破了时空了，这就是一个饰演看观众有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其实你就觉得怪怪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这种东西还不停地跟戏里头的情节对接，然后到最后呢，其实他在这里自己已经把自己置放在80年代，在说那个萧红的那个文学上的那个成就。我觉得这个方式呢，其实是一个试验，就是试验这个电影那个时空的关系。我现在其实还说不清楚有一些怎么样具体的反应，可是你就会觉得这个有点架空了的感觉，而且呢，你会像许教授这样子呢，就是从不同的时空点去看萧红这个人物，其实是有一点晕的感觉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这个戏到今天的卖座也是不好，然后我觉得非常抱歉，对于这个老板跟演员，可是对我自己我是不抱歉的，因为我觉得是怎么讲，你如果已经做了一部我自己非常努力做的，而且得到很多人的帮助。然后也有不少的人表示很欣赏，我就觉得已经很满足了。 导演呢也非常的实在，承认说现在的这个票房不太理想。他的这个讲座当时是在中文大学，可以说哈，这也是一帮就是受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一个群体。那在现场，也让徐子东教授比较意外，说一个是人数比较多，二一个呢，大家这个讨论的气氛也非常的热烈哈，看上去不像这种票房会这么差的一个电影，所以中间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冲突，就是这个电影它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咱们如果跟同期的电影相比的话，心花怒放啊亲爱的痞子英雄二啊，就甚至包括什么银河护卫队啊，就最近的这些片子，就大家的这个心理，观众看电影的这个心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大家可不可以捉摸哈。选宁从前是专门学电影的，那这些年访问了挺多的这些文化圈的导演也好，演员也好，我们等一下也要请选宁哈，就是帮我们多多分析一下到底这个心理要怎么样去捉摸。好，三句话先问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黄金时代的话题。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醋， 我是尚婉 莹，我是尚 婉莹。哎呦，这个选宁今天难得来一趟哈。那你之前采访过挺多这些跟电影相关的人士，像导演啊，像一些演员。 他们会不会就是特别关心，就是观众他们在选择一部片子的时候，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这个心态？你我也问过咱们身边的一些同事哈，我说，我在微博上也问过大家，就是三部电影，《黄金时代》《心花怒放》和《亲爱的》，你们怎么选？就是真的是两极分化，有的就说这个皇帝实在太沉闷了，他根本就没有一个中心，而且说我也不是文青，萧红是谁我可能都不知道，你中间呢你几十个人，我到最后我除了萧红萧军别人我都不认识，一个都记不住，而且他的这些台词哈，说你是完全民国那个范儿，中间的确是有很多的时候是出戏，甚至在看电影的时候大家都笑出声来，他说这个黄金时代我不要看，但是有人觉得黄金时代特别好，说没有一个废镜头，他除了最后萧红死的那个画面，就是那个镜头他把它刻意处理成非常长的镜头有点奇怪之外，别的没有一刀是需要再剪的，那看完亲爱的都说好片子，你尽管是看的心头就很难受，说看的就是整个哇哇大哭，但是他说看完出来之后回味无穷。另外一个心花怒放也两极分化，有人说他就图过乐子，对他本身期待就不高，但是有的就说也是可能选宁之前批判低俗喜剧那种也是比较俗，觉得也不知道他到底的价值观想传递的是什么。那你说这个观众心理哈，大家是怎么琢磨的？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宣传方面，一开始是高冷范，但是怎么就发现不行了呢？怎么要突然间转成那个什么接地气儿了呢？ 可能像黄金时代他可能也是做了一段时间的那个可能是高冷的宣传，然后觉得可能没太渗透到大众里面去吧，因为其实看十一期间的就是那个片子的搜索指数，就是说其实黄金时代曝光在媒体的指数是非常高的，但是真正你看百度面那上面的搜索指数，大家会去搜黄金时代的并不多，那也就是说其实他那个影响力并没有渗透到大众里面去。我会觉得说可能说真的说对这个片子，首先这是一个他大家三个小时都知道，就是要你很有耐心的这样去投入一个耐心这样去看的一个片子，那相对来说是不是心花怒放肯定是一个小品嘛，首先对，然后就会更有娱乐性一点，我觉得可能在国庆档如果你真的是很想要轻松的，就是想要进电影院然后快快乐乐度过一两个小时这样，那可能不会首选黄金时代。对，然后我会觉得说那黄金时代大家感觉上他的宣传上首先就已经挺离地的，那后来一方面又觉得哎，我对那个时代可能又没那么了解，我也没看过萧红的作品，那我还要不要去看那个电影，就会对，而且看到又看到一些差评很快的出来。 对，没错。 我觉得这三个片子我看完之后的感观感 三个都看了是吧？ 对，都看了完之后呢，我觉得首先看的是亲爱的。我不是说不想选择黄金时代，我是觉得其实黄金时代啊，我的期望是很高的。因为我之前看到的海报的时候觉得那种感觉 都是自由的， 对，而且不同国家的那个海报是不一样的 哦。 而且呢它其中的一个比如大陆版这个海报是比如汤唯在这个冰面上吧，那种撒着墨的感觉就很舒服。那其他国家的那种感觉有民国的，台湾版的那个有民国那种范儿的感觉，看着很舒服。我觉得这个片子期待非常非常高，我想的是先看看别人评价如何我再去看一下。那亲爱的呢，我觉得其实首先我以为他的这个名字吸引我了，就觉得本来是一个爱情文艺片，但是去看之后不是，是一个虐心的一个剧，但是呢不会让我失望。他首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关心一些社会的一些问题，就像一些这个儿童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呢其实会让你真的看得很揪心，他最起码让你能哭出来。而那个心花怒放呢会让你笑出来。所以在一定层面上它 是可以控制你的情绪的。 它作为一个商业片来说的话，它短暂的一两个小时来去花那个钱去买这张票去进去看是值得的。 这个说的很关键，我觉得它能不能控，一个是控制你的期待值，二一个就是控制你当时的那个情绪投入度，并且呢它是要有所回味的，你有很多的想象空间，或者我看完之后我就特别想知道他萧红身上他到底还有没有一些别的故事。我看完我就这个感觉，因为我当时又听了旭东和玄华那个讲座，然后又听了别人这些评价，我反倒是说我要去印证一下到底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然后你就发现 他的这个片子他确实非常准确，我觉得他是一定程度上他是带着一种做纪录片或者做新闻的这么一个态度去还原历史。你就包括他中间处理一个桥段，就是萧红跟他的男朋友，他跟萧军是没有结过婚的是吧，两个人六年感情都是著名的作家，萧军把他挽救于水火当中，那跟他分手的那一段就跟端木蕻良也是东北派的一个著名的作家，那三个人之间爱恨纠缠那个关系，三角恋的关系，他处理到说他怎么跟突然间跟端木蕻良好了，然后那个三个人又在沿岸重新相遇了，就是萧军又出现在他们几个人的面前，那到底大家见面发现关系已经破裂之后反应是什么，他就说根据史料记载三个人的这个反应是完全不同，他结果就拍了两个版本，一个是端木的版本，另外一个是萧军的版本。你当时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是一个电影，就是尽管你的态度非常的严谨，但是为什么创作者你就不能多加一些自己的再创作在里面，你可以发挥适当的这个想象嘛？我觉得你要是看电影的话，就可能观众他没有那么的较真，你如果不是做文学这一行的我就图个看这个整个故事的完整性，就是刚才讲的你要控制我的情绪，那如果你是搞文学的，你中间讲的这史料我本来就知道，所以你看完的时候呢，你除了感叹说哎，他真的非常认真严谨之外，他没有任何东西是超乎你想象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两头都不讨好，就是每一个人群你都不能让他满意。 但这点其实让我当时笑了一下， 是吗？ 我确实笑出来了。 那你的笑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我觉得两个版本那种反差比较大，所以我觉得他是用电影元素让他这个变得鲜活了一些，而且我觉得这两个反差其实他有表演的元素在里面，就表演的有点过于夸张，那其实这种夸张已经偏向于电影化的一种表达方式。 我反倒觉得这种夸张你像戏剧了，就是不太像像电影，是不是？选您如果从电影这个理论层面上， 我觉得因为像他整个片子用的都是后设叙述嘛，就是像这样一个方式，其实像阮玲玉啊那样都这片子都是用过，就其实不是一个新方法，但是之所以说这回让我们觉得这么有实验性吧，可能还是因为说大家的期待都是说是他好好的拍出一个剧情版的故事这样子来，而没有说一想到哎，用一个这么大胆的方式去重新解读萧红，或者说去重新赋予了那样一个时代里面每个人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比如说像刚才你讲到说两个版本，那其实我觉得对他表演是蛮夸张的，但其实这也就是给大家想象那个时代的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我提供各种不同的选择给你，然后看你愿意怎样去相信或者怎样去理解。我觉得其实许鞍华导演是一个蛮大胆，也真的蛮坚持他自己这种创作态度的。对，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徐子东老师是怎么样评价的哈。他就讲到这个电影非常可贵的地方就在于萧红人生选择当中折射出他非常另类的这样一个人生态度。 不允许我跟许导演提一点不同的意见。 好， 你的电影我非常喜欢，但是就是两个人啊，我有点，一个呢小的，就是我觉得徐广平偏老了一点。在这个里面呢，看上去那个汤唯太占优势了，其实徐广平年纪并没有那么大， 对 对不对？这是按点水在，他跟鲁迅也有很大，所以里面把那个徐广平显得这么老呢，就好像显得萧红很有攻击性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那个演员是谁啊？ 丁嘉丽， 丁玲这个配角选非常好，也很像。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你没进来放片的时候，大家在笑，就是那个萧军啊，这个萧军啊，这个萧军找了个靓仔，这个萧军找了个靓仔，把这个戏啊在很大的关键地方颠覆掉，因为这个戏里面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我理解啊，萧红一生经过了很多的选择，但是最主要的一次选择，就是他不去延安，就是他离开萧军，就萧军要去延安，他不去，这个是萧红做了一个革命大时代的逃兵，这是我的说法。坚持了他个人主义的立场。你要是看以后《萧军日记》《延安日记》，萧红要是去了延安，他就是南平这个级别的，他 他就是要跟什么毛泽东、朱德他们爬到的那个层次，对不对？因为萧军你看去了以后，还是跟什么张闻天啊、这个毛泽东啊、什么陈云啊，不是我们学校的陈云，延安的陈云，他马上进入这个最高的 level。 以萧红的这个魅力啊，他在延安的这个政界他都够。可是萧红这个人了不起，他一辈子做的最伟大的一个选择，就是他在一个革命的大时代，他坚持了他个人主义的立场。而这个立场呢，配上原有的萧军这个脸啊，比较 make sense。 哎呀，这个徐老师口才相当之了得，哎，但是他说的这个萧军，意思就是他长得比较难看，就按历史上他的这个原本的那张脸， 而且身高也不高，他原来是1.6米，那你现在一下子都1.8米了， 哦， 那感觉确实差的比较多，而且太帅了，这个原来本来要扮演这个一些这个偶像剧的这样的 冯绍峰是吧？ 对啊，一个角色。 嗯，选您怎么觉得呢？是选角有问题吗？如果真的是要还原历史的话，他应该找一个丑男来演萧军。 我觉得真还原历史，大家更不去看了。 就是这俩已经够有号召力了，你看都不行。哎，但是徐老师讲到这个人生态度哈，我非常赞同。就是你现在你会发现，就是电影这个宣传期里面啊，我关注的这些微信公众号，尤其是些杂志，他一时间全部都在聊萧红，就是你会发现怎么突然之间热起来。你要是谈在香港待过的作家，大家马上想到的可能是张爱玲，就是不会想到是萧红。他在这个整个的文学史你都相对来说觉得他是一个处在比较边缘的这么一个地位。但是现在慢慢的会觉得呢，说他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坚持自己。所以许鞍华他也会说，拍这个电影他表现了我自己全部的人生观啊、价值观啊、艺术观，他就是不会随波逐流，我自己是要回归到我写作的本质。那你听他跟这个胡风，也是非常著名的，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这个文学评论家，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演，你不能就这么跟萧军分手。他说，我不懂政治啊，政治我是外行，我只想写作。你发现一个他是坚持真我，第二个呢是他非常注重个人的这个感受。你看他中间那些话哈，说的也挺伤人的，直接就说这个萧军，说你的艺术成就比不上萧红，你是靠刻苦努力得来的，萧红是天才所得。那他就以后写到这个回忆鲁迅的这个文章，大家也都会赞叹说，回忆鲁迅，你如果是大头的，或者说比较严肃的，比较正儿八经的写很多很多，但是个人化的，就讲生活细节的，还只有萧红写的最妙。因为他跟鲁迅之间的这个感情，似乎我觉得不太怎么样去好形容他。有人会觉得他们两个这个感情还是有一些暧昧的，尽管他电影处理的非常的干净，就是你就是觉得他是精神导师，他是一个偶像。 没有，其实有一个迹象表明他是有暧昧的。有一次萧红在穿着一件非常好看的红衣服的时候，在问鲁迅先生，你觉得好看吗？他就评价说啊，这个裙子不是特别搭配。但是其实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已经展现出那种两个 人，我觉得像父女的那种感情。但是有人，我看80年代的这些艺术评论家，就是说他们两个暧昧到这个徐广平都看不下去了。当然这些都是一些的野史了，或者大家关心的一些八卦。就是你在看电影之前，你会期待说它是超越八卦的这么一个电影，但是我怎么看完之后呢，还是觉得它很大层面上，它就是把大家以前想象的可能没有那么干净的八卦，给它处理的比较干净，但说白了，它还是说八卦。选宁，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可能因为也确实是萧红一生真的太短暂了，那而且其实最后我们看到说电影里面呈现出来所谓说从朋友圈里面然后组合起来的，通过各种碎片组合起来的一个萧红的一生，甚至更多可能我们看到这些朋友都是萧军的朋友，他的视角可能也是更萧军这边的。就实际上萧红一生里会有更多的，比如说当时跟他一起留在国统区的没有走左翼路线的作家其实很多，像茅盾啊、沈从文这一批 批人。那可能许导演他没有从这一边角度去切，他可能想从的是更个人，或者说更了解萧红私生活，他的跟萧军的一些情史，或者他想从一个更 private 更个人的这方面去解读萧红。那我觉得可能多少就会让人觉得那他没有去讲这个大作家写作的那一方面，他更多讲他生活中一些细节，那多少会觉得有点是不是太八卦，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表现方式了。 我觉得这种表现方式里面有一个我没有看懂的地方，就是他对于端木的选择以及离开萧军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并不是特别清晰。 对， 其实 我也有这感觉。 对，因为你其实离开萧军的话，我后来查了一下，其实呢他们之间那种感情破裂的导火索，其实因为之前萧红她的身体，就是她那个怀孕后来又所谓的那个孩子死去了之后呢，她的身体一直就不好，而且呢还有一些妇科病，那我觉得导致其实她跟萧军之间其实一直那种关系，所谓的夫妻关系就不是特别和谐，那再加上他们之间的一种对于文学作品的一种方向以及他们的一种选择，人生选择是不一样的，所以才离开了。那其实端木呢，反倒我看到是他离开萧军之后好像是无奈之下选择了端木，是端木对他好而选择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其实端木他有他的一些优点，如果说端木他没有自己的文学特征，他没有自己的一些才华的话，为什么萧红会看上他，会看上一个凡夫俗子，我觉得不大可能。对啊， 你觉得为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端木在一定程度上是跟他的萧红的一种选择抉择是一样的，类似的。 哎，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啊！我记得我那次听讲座的时候，在场有另外一位教授是中大文学系的一个女教授，她就被徐东老师就问到，她说你们女人就看萧红的这个一生会不会觉得她特别大胆，就是能不能给你们生活上一些启示。你就发现就是民国那个时代为什么还是只是作家圈的那个问题，就是特别开放。我跟我去看的那个同伴直接就说，她说萧红啊，她就是作死的，然后她说你看她跟几个男人本来是就怀，每次跟一个男人好的时候他身上怀的是别人的孩子，但是似乎呢就是当时跟他好的那个男人并不会介意，而且呢你看他一生，他到了最后是给他写传记的，第一个给他写传记的反倒不是端木蕻良，也不是什么萧军，是最后这个骆宾基，也是个文艺青年，是他弟弟的这个同学，他甚至也说等我康复了我就跟你结婚啊。当然这个后来历史考证也是大家看法不一，有人这个骆宾就说他没说过，但是有人就又说他说过。你会看到就是这个女性她的选择我觉得比现代女性要有开放的多，就是你不会被任何的世俗的眼光所控制，她完全是率性而为。你如果真的是要给我们一些启示的，我觉得我只是佩服她，我觉得我做不到。 其实百度百科里面还有一个地方特别稀奇的一点就是其实在她怀孕之后，她有一段时间是无法交房租，之后呢被就被人来去卖到妓院了，之后才跟萧军好的。那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些比如报社的人来主编来解救他之后再跟萧军的认识，那其实我觉得这段经历并没有看到，这也是一个比较细节一点。我觉得其实萧军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这个从女性角度来说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眼光再去看他的萧红。 选您怎么觉得，如果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看， 看 觉得他的对你觉得他的选择每次是对的吗？或者他的这个人生最后是凄惨的吗？ 我会觉得说他无论他就是他可能人一生的选择不分对错嘛，但我觉得萧红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说他一生都在做自己，就是他从一开始他要在一个那么殷实的家庭里面，他要追求自由要逃婚，然后到后来包括他的每一次选择他做的都是他自己想要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其实放在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可能很多女性一样 做 不到。对，所以而且尤其在他那样一个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的年代，他其实跟比如说他跟萧军这段感情最后可能的确就是立场上的不同，萧军追求的是一个革命的一个激进的左翼的那方面，但是萧红想写的就是可能是是很他就是我觉得可能在作家里面只有萧红跟张爱玲两个人是在写作的一开始就解决了说我是个女性作家这个问题，他就是说我要写作，我不是来分性别，我不是甚至是不是为了哪个团体，不是为了哪一种立场，我就是要写我想写的，而后他一生都是这样。那后来他其实做出跟端木的在一起那个选择，就是他真正最后期的包括呼兰河传他的三部很重要的作品，当然有一部未完成，但然后其实都是在 在端木的陪伴之下完成的、 嗯、 我觉得其实端木对他来说是他后期创作里面算是一个蛮重要的港湾。 嗯， 嗯，就是端木啊，你发现历史上对他的争议就是说他在去重庆的时候就一个人先上了船，就没有把自己的妻子带上，就觉得他不够道义，并且是最后在香港沦陷的时候，萧红基本上算是病入膏肓了，他的这个照顾都没有做得那么的尽责。但是你会发现就是端木他后来的妻子也在回忆说对端木历史上太多的误解了，但是实际上他对萧红真的是情真意切。那甚至我看过是也是一个文学界的当时他们一个伙伴就后来把端木萧军几个人就召集到一块去到了就是萧红的故乡。他们看到就萧红成长的那个院子，就包括他最后一段写什么都是什么什么黄花开了呀，就那一段，就是那段描写。他们看到之后呢，萧军他是不动声色的，但是端木他看完之后泪流满面。然后他们就说这个你从这些细节方面就看得出来到底谁对谁的这个感情是比较真比较厚哈。当然如果说哈这样现在拍这样一部电影在现在的这个观众群里面，它会引发比较两极化的一个反应，那可能是跟大家的这个期待值不太一样。我就发现你但凡是跟文学沾边的，你不管是做媒体的也好，还是教文学的像徐旭东老师这样的教授，还是跟徐安华导演以前有过交情的就是高冷圈的这些知识分子吧，他们对这部电影的期待非常高，而且呢是希望大家都走进影院，恨不得把你们所有的朋友都带上的，就是那样的一种感情，就是你还是蛮少见的，就一部电影在知识圈里面它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拥护的力量哈。那这到底是为什么？是不是大家对于这样一个时代它有着一种特殊的情节，就是把这样的一种情节投射在一个导演的身上，这中间是一个什么样原因？我接下来再想放一段徐总老师另外的一段演讲，他就是说到为什么萧红这一个人他就可以代表一个时代。 整个这个文坛的这个气氛其实是有争夺的，而萧红呢是在这个集团当中，那么这个集团当然目的要去到一个革命圣地延安，所以你去延安的途中走掉，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背叛。当时中立派的文人也都是以向往革命，这个是一个潮流。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讲，如果讲萧红的文学史地位，它是这个大潮流当中的是一个个人，就是能够独立于自己的这个判断。这个整个大背景在电影里面，我非常理解是没法完整体现。你完整体现的话，这个电影出不来。30年代文艺是一个太大的一个课题，而萧红在这里面是。这就是为什么写一个人就是一个时代，就是了不起在这个地方。鲁迅在中国大陆被捧得像神一样，每一代的执政者都要给他刷一个漆，没有人说鲁迅这么伟大，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部拍鲁迅的电影是完整的、正式的，官方又许可，民间又接受。为什么？就是围绕着鲁迅，就是整个20、30年代的所有意识形态的斗争都围绕着鲁迅。这些问题在学术界到现在都还是禁区，比方说我们要讲两个口号论争，到现在论文都还不能发表。就是说希望你通过这个看这个电影以后理解背后的这个黄金时代，都是自由的，都是自由的。 他还特意强调了两遍都是自由的，可见哈，他觉得这几句话呢是含义非常的深远。哎，但是很奇怪，就是徐安华导演他在回应记者为什么你弄那样的一溜海报，就是什么想骂谁就骂谁，想去哪儿生活去哪儿生活，想爱谁想就爱谁，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他说这个是宣传他们定的，就并不是我的这个电影本身的这么一个初衷。这也确实反映他的一个特点，很实在和非常的这个率真。好，我们先休息吧，因为等会儿呢还想请选宁再帮我们就是怎么样解答，就是现在的这个电影圈里面或者知识圈里面它有一种怀旧风，就是大家一提到民国想象都是他们的好，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哈，我们等会儿再接着讨论。 You radio、oh,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尚伟。 今天跟我们在棚里在一起的是《文汇报》的文化版的记者贾雪宁啊，著名的才女。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现在大家看电影也好，或者看书也好，你看一些节目也好，像陈丹青这一类的知识分子，他们，口里老是怀念的这个民国时代，就是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大家也并不完整的知道民国时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但是大家就拼命的去怀念。当然现在看许鞍华，他并没有说我是有什么民国情节，我只是对这个作家生平感兴趣，我只是想表现他的个人吧，就是没有那么样一个情节。但是我还是有这么一个印象，玄宁你有没有这个印象？ 对，我也觉得可能很多尤其是知识分子吧，或者是就是文学啊这方面爱好者，会对民国那个时代有一种情节也好，或者是对，然后我觉得这种情节可能还是说，就大家会可能在一个想象中去看待民国那个已经消逝的时代，就是其实我们对民国的认知大部分也是从一些留下来的文字啊，然后一些资料里面这样去，等于其实那个民国是我们的想象拼凑出来的一个民国，那这样的一个民国距离那个真正的那个很动荡不安的那个真实性有多少，这个我觉得我是会有一点怀疑的。但是我会觉得大家其实向往民国更多也可能是因为觉得向往那种很自由，就包括像黄金时代里面那种，你看一个女性作家，但其实她也是被那些男性作家所看到所关注所尊重，而且她甚至能够用那样的方式去活她的一生，所以我觉得那种大家对那个民国的想象里面是有一种对我们可能现实中对自由的没有那么尽情挥洒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向往，就是因为对现在不太满足，所以对过去的那个想象会更强化，把它那个美好部分会更放大这样。 哎，但是你就看萧红他的那些作品里面，你不管是《生死场》还是《呼兰河传》，你都会觉得他笔下的这些普通人其实都不美， 对， 他都是有一种愚昧落后的这样一个感觉。那大家为什么还是想回到那样子？而且你想，萧红他那样的生活状态，他自己都说他非常的这个凄惨，他最后死在香港的时候，他就觉得这还有半部《红楼》要交给别人去写，那他也觉得自己好像很多的这个愿望和这个志气都没有完全的抒发出来。但是你就看他这个人的一生哈，就是你不能以现世的这样一个成功不成功的这样一个标准去判断他们，可能就是当时他们这些人受到的这个诱惑比较小，或者他理想主义的情怀是最高涨的时候。你就算现在大家似乎觉得萧红的这样一个选择是比去延安你随大流去搞革命的那些选择要显得高冷或者有气质一些，但是如果你放回那个时代也不尽然。我觉得它是两种理想，你不能说谁就比较高尚一些，谁就显得更加的这个豪迈一些，就是不能这么比。但是你光看他们每个人的生命，他都是跌宕起伏，你尽管是后面遭受到厄运也好，不幸也好，但它，其实都是非常丰满的一个画卷。但是现在的人，你很难再祈求，你甚至觉得我不要什么丰满，我就是现世安稳就好了。但是过去的人们，他也没得选，我必然是被卷进这种时代的洪流里面。所以你每个人的人生，你都看上去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传。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个悖论，就是因为现在留下来的都是名人，但是普通人，你不知道个体的命运他到底是有多么的这个惨。可能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他喜欢这个民国范儿，在一定程度上是欣赏那种民国文人的那种品质。我觉得这种品质其实在中国当代这 中，无论是从文人来说还是从这个老百姓来说，都已经丧失了很大一部分。你会看到现在其实所谓的公知，他们会在微博上微信上会互相的抨击，而在那个民国时期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比如我看到那个蔡胡之争的时候，其实蔡胡他们之间好像是有一些争议，但是呢其实反倒你看到胡适曾经寻找一本书啊，比如四松堂集这本书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但是呢这个蔡元培就托他的朋友去帮他找这本书，就相当于是无意间是给这个敌人送弹药的感觉。但是他们之间那种 桥梁是知识， 桥梁是知识，而在知识上一种这个意见的不同会产生一种争执，但是呢他们不会互相的去抨击，而也会去以朋友那种关怀去关怀到这个他对方的这个知识是否能跟我达到一个对等的一种状态。而现在呢我觉得反倒不是，是一种人身的攻击。而且呢我觉得现在当代人会有一种从向前看的一种角度来去无论是富人可能一种土豪范儿啊，那穷人可能其实也变得没有那么高洁的感觉，就是他没有那种就是穷的要有志气。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我们怀念民国范儿是有它的道理，就是因为我们怀念那个时代所赋予的那类人的一种态度，对世代的一种态度，以及对于我们本身的一种品质的培养吧，我觉得。 卷宁，你觉得是这样吗？ 对，我觉得会肯定是有这方面，就是觉得可能那个年代的人他们真的是可能是就是作为文人吧，不会像现在这样你会觉得就是众声喧哗，但是那种很坚定的态度或者说是自己的一个很一种真的很可贵的那种品质会越来越淡。我们现在所以就看到大家都这个时代很吵，但是能够留得下来的声音好像反而没有那个时代留下来的那种那么珍贵，所以说会所以更加怀缅那个时代吧。 哎，但是你会发现哈，就是还是有悖论在里面。有一个伍迪艾伦他拍了一个电影叫午夜巴黎，你就会发现他讽刺的就是怀念旧时光，他觉得这可能是一种病。就是你看那个男主角，他一会儿就是回忆20年代的巴黎，一会儿又回忆50年代的欧洲，他就始终觉得过去是最好的。但是你发现他回到现实当中，他现实有现实的美好，他最后不是跟了一个卖花的还是卖书的那个女孩在一块吗？他还是要回到我现实的问题要怎么解决。所以他的这个东西也可能是讽刺现在人们当中的一种流行的这个念想。就包括鲁迅那个时代，我也是听徐老师在上次讲座上他就这么说，他说鲁迅他们那个时代也在找，他说天才到底在哪儿，就是文学上天才他觉得也是稀缺的，但是现在你再回过头看，你这不是搞笑吗？当时你们这些都还不是天才，那到底谁是天才？所以我们现在抱怨说这个时代是最糟糕的时候，可能也是印证了狄更斯的那句经典的名作啊，名句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所以你会通过这些电影哈，我觉得尽管说它票房不怎么样也好，但是你对个人或者丰富你自己的这些视野和思维思想，它都是有它的这个借鉴意义在里面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这个？我是觉得我希望这是一个大家都会愿意去看萧红，都愿意去看黄金时代的这部电影的这样一个时代。所以就他现在这样一个结果，我觉得有一点失望，但是好在大家还是会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既然有讨论，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就不是一个坏的时代啊，还是这个有希望有情怀有理想的时代。好，今天非常感谢选宁远道而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再见。